你把这个东西融入到你生活当中去，说你一辈子研音不止，就是研究这个音乐没有止境，也许你一辈子都悟不透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与是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，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。来人坚称，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。在特别时期，需要哲瑞·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，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：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。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，竟然需要靠300年后莎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·奎因为您带来哲瑞·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巴比指证了乔维拉，那多出来的第19个人终于出现了。巴比往前冲去，维拉张开嘴，从黑黑的喉咙里挤出一声尖叫，大家一下子都呆住了，看着两人缠在一起。然后警察加入战局，后来萨姆也伸手去解围。巡官喘着气说： 老天呀，你疯了，巴比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 科本抓紧扒手的领子，狠狠用力往后扯了3次，那家伙的舌头吐出很长，四肢顿时瘫软。巴比抓住维拉的左手用力扭着，维拉黄褐色的皮肤抽搐了一下。 戒指， 巴比喘息着说， 戒指。 维拉左手的小指上有一个奇怪的白金环，上面有个白金马蹄戒面，镶着闪烁的碎钻。维拉舔舔干燥的嘴唇，惨淡地说， 让你逮着了，我就是那个家伙。 巡官说， 科本，放开他，他现在会说话了。 维拉绝望地看看四周，每个人的脸都很阴沉，他几近疲惫地点点头。 乔，坐下来，别紧张。 萨姆朝警察眨眼示意，科本推了一张椅子到那人腿后，他重重地跌坐下来。其他人围在大椅子四周，大眼圆睁，不苟言笑。 原来你就是巴士上的第19号人物，乔。 萨姆巡官语气轻松，维拉耸耸肩。 你给这位巴比5块钱，要他让你上车，对吗？为什么？那是什么把戏？ 维拉眨了一下眼睛，小心地说， 我在跟踪啊。 原来如此，跟踪那个戴蓝帽子的家伙。 维拉吃了一惊， 见鬼了，你怎么会？ 他的眼帘垂了下来。 是的。 好，发车员让你上了车，多告诉我们一些，你认识那家伙？ 认识。 佩辛斯兴奋地叹息，罗威紧抓住他的手要他闭嘴。 好了好了，瞧，我可不是在跟你聊天。 维拉喃喃地说， 我认识这家伙，大概两个月前他给了我一张100元钞票，叫我去做些活。 什么样的活？ 巡官不等他说完就问。维拉在椅子上扭了一下， 就是一件事儿嘛，就这样。 萨姆钳住窃贼的肩膀，维拉笔直地坐着，哀声说：“ 轻点。”是的，行吧，如果我说实话，你就放我走。 快说。 维拉的尖下巴埋在皱巴巴的领结下，咕哝着说， 第五大道上的一所房子，他叫我进去拿一本书。 哲瑞雷恩先生兴奋的男低音在维拉侧着的脑袋瓜上空响起。 谁的房子？什么书？ 萨克森的窝那本书。 维拉对着罗威挥了一下肮脏的拇指。 这笨蛋刚才提过什么假什么的。 1599年的贾戈尔。 对，没错。 佩辛斯叫道，那么他一定就是闯进萨克森图书馆偷走赝本贾戈尔的人了。 显然就是。 罗威喃喃地说， 所以你就是那天晚上被我追赶的混蛋。我们把这件事搞清楚。瞧，这个戴蓝帽子的人啊，蓄着一大把八字胡，对吧？两个月前雇佣了你，让你偷闯进第五大道的萨克森家偷一本书。书的名字是什么？说清楚。 维拉紧皱眉头。 是叫什么朝圣什么的。 他舔了一下嘴唇， 讲性爱的书。 佩辛斯哈哈笑着说， 热情的朝圣者。对对对，就是这本。 他就叫你弄这个？ 对啊，他说进去图书馆找一本蓝皮书，叫热情的朝圣者，一个叫什么莎士比亚的家伙写的，还说里面印着一个叫贾格尔的笨蛋1599年印刷之类的字儿。 为了这个他就给你100块。 没错，长官。 所以你就偷了，翻过没有？ 维拉咕哝着说， 随便翻了一下，很烂的一本书，这家伙嫩得很，可是我是见过世面的，我看得出来其实他才不要什么烂书啊，所以我想书里一定有鬼。我翻了一遍什么也没看出来，但他才骗不了乔维拉，我知道书里一定有鬼，所以我才…… 我懂了。 巡官慢条斯理地说， 我明白了， 你在书里找不到东西，可是你心想，既然有人肯花100块钱请你去偷，里面一定有什么值钱的玩意儿，所以你才追踪这个戴蓝帽子的家伙。 差不多就是这样，我到处跟踪他，我对自己说，先不要声张，睁大眼睛，也许可以查出这家伙在搞什么把戏。那天他很奇怪，我看见他塞给发车员10块钱，我对自己说，嘿，可有好戏看了。所以我也照着做了，一路跟着他来到这个垃圾场，我看到他在这个房间打烂了一块玻璃。 啊，雷恩说，真相终于要大白了，你还看见什么了？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书，放到他取走蓝皮书的柜子里，然后我就对自己说，哎呀，瞧，你可钓到大鱼了，这和你替这个家伙先前偷的书一模一样。所以他一办完，我就跟踪他，结果我被困在一群眼睛长在头顶上的家伙里面，一两分钟以后就失去了他的踪影。等我跑到外面，他已经不见了。后来我就和那群人回去了，就这样，巡官，凭良心说话。 你哪有良心？ 巡官说着，但是语气温和。 瞧，你再继续追踪，干嘛要撒谎？ 维拉的小眼睛垂了下来。 好吧，就算我跟着去了这家伙的窝，在附近乱转，可是什么也没看见。第二天又去了，还是什么也没看见。我今天又跑来了，看看也许可以搞清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可怜的臭小子，你以为你能找到什么呢？可悲的维拉这个蠢物的脑袋不大灵光，撞上这么诡异的怪事，怎么能搞清楚来龙去脉？好，你听我说，那天你去追踪那个人，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特别警卫在执勤呢？ 有，我溜过去了，看起来有些眼熟，他没阻止我。 那是多诺霍，以前干过警察。你看见多诺霍盯梢那个疯子了吗？ 维拉瞪大眼睛，见鬼了， 对了，所以我才不能跟踪他呀，懂吗？这特别警卫的眼睛可厉害了，但后来那两人我都跟丢了。 从那天开始，你有没有见过多诺霍？ 雷恩缓缓地问。 没有。 戴蓝帽子的人怎么会雇佣你呢？ 他到下城来找我的。 兄弟会推荐的呀。 哼， 巡官讽刺说， 好在我们总算有些眉目了。瞧，他在哪边混，你总要把书送到那儿给他吧，别告诉我说你不知道。 巡官，他在城里和我接头的，我敢对天发誓，这是实话。 嗯，但是那天你跟踪他到了巴士站， 那么他住在哪儿？ 玄关，他在公交线路上有个烂地方居住，就在艾文顿和泰里镇之间。 知道他的名字吗？ 他告诉我他叫阿莱斯博士。 阿莱斯博士，萨姆轻轻地说，雷恩，我们走运了，全联系起来了。阿莱斯叫这家伙去萨克森家偷书，看见书是假的，就来这里拿真的，结果得手了，是留字条给我的同一个家伙拜访萨克森家，应拿走信笺的同一个家伙。好极了，听着。他狠狠地对着维拉说，这个阿莱斯长什么样子，你给我好好形容清楚。 维拉突然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好像这一阵他都是在拖延时间，好像从一开始他就在等这个问题，而且准备好全力反扑。 他的嘴唇往后咧，露出牙根狠狠的嘶吼， 焦黄发黑的牙齿异常丑陋。他手一挥，吓得佩辛斯顿时失声， 巡官也快步上前。可是维拉不过是伸直肮脏的手指， 马蹄形戒指邪气地闪着亮光。形容清楚啊！ 他尖声叫道， 那才是天下一大乐事呢，这就是你们的阿莱斯博士，就是这个聪明的家伙。 他指的正是哈姆内特塞德拉博士。 阿朗索乔特博士长着胡子的下巴差点掉到胸膛上， 他的眼睛睁得不能再大，瞪着维拉。塞德拉博士眨了一下眼睛，脸色发白，消瘦的下巴两侧肌肉不断地抽搐，好像无毛动物的脊椎。我说，他厉声说，这可有些过分。 他怒视着维拉， 你这个卑鄙下流的家伙，这不是真话，你在说谎。 维拉的小眼睛炯炯有神，别装蒜了，大人，你明知道你就是雇佣我偷书的家伙。 有一阵英国人好像真的想用暴力攻击这个黝黑肮脏的意大利佬。没有人说话，对雷恩，对佩辛斯，对罗威，对萨姆巡官，维拉的指控不过是轻微的惊吓。他们静静地等待，让好戏自己发展。乔特博士好像瘫痪了。最后，塞德拉终于叹息了一声，血色重回他消瘦的脸庞。他微笑着说，这当然是无稽之谈，这人不是疯子就是故意撒谎。他端详着周遭的一张张脸，笑容消失了。 天哪，你们不会真的相信他吧？ 维拉冷笑，好像胸有成竹。真凑巧啊，巡官柔声说，塞德拉博士，奇怪的是，我们不是第一次听说你就是使用阿莱斯博士这个名字的人了。 塞德拉强作镇定， 我认为这是个可恶的计谋。乔特博士，你对这个事情了解多少？ 馆长伸出颤抖的手摸着山羊胡子， 真是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想，这是我第一次听说。 还有谁指控我是？英国人的眼睛闪了一闪。 哈莱斯博士， 克拉伯，萨克森太太的图书管理员，他说五月六日你去过萨克森家，自称阿莱斯博士。 五月六日，